缅怀伟大的金正日大元帅阁下柬埔寨委员会11号宣告成立，缅委会决定在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逝世五周年之际，通过新闻媒体广泛的介绍和宣传他的神圣革命生涯和不朽业绩，有意义的举办各种政治文化活动。